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前些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重案六组》，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其中有一集讲述了相声老艺人误杀自己徒弟的案件。那么，这位由李丁老师扮演的相声老艺人孙宝民，为什么有个小螃蟹的艺名呢？根据剧情介绍啊，传统相声的腿子活共八段，简称八条腿儿。因为孙宝民擅演这个八段腿子活，就得了个小螃蟹的艺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少见的腿子活。提到腿子活呀，喜爱相声的朋友也许都清楚，它是相声界的术语，是为了学唱或者表演一段戏曲选场，演员略带化妆，分包赶角，进入角色来表演，之后还要退出来叙事的相声段子。在听今天这段相声之前呢，不妨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戏曲原唱，猜一猜究竟是哪一段呢？ 襄阳 我想有的听众呢也许已经听出来了，这是评剧传统剧目珍珠山中的经典唱段，是由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月仙老师演唱的。这出戏取材于寓世名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山，传统相声珍珠山就是以这出评剧中 老爷退堂，太太托人情一段为素材创作的。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常宝霆、白泉福和说的《珍珠山》。 今儿咱俩唱出评戏，怎么样？ 好啊， 你行，你唱一出戏， 您唱哪工呢？ 旦角。 旦角， 当然了，评戏旦角为主嘛。 好，咱们二个唱回啊，卖油郎独占花魁女， 那戏多俗啊， 那多俗啊，那咱甭唱， 没意思。 金谷奇观再念一段来，杜十娘。 杜十娘那仙灵侠常唱， 咱不唱。哎，咱们唱这出珍珠汗衫。 珍珠汗衫， 哎， 好， 好， 怎么样？ 我来那汗衫，我来那裤衩儿， 我对付那双袜子， 我来那胶皮鞋吧。孩子给你抱着，对不对？啊，孩子我抱着。咱俩是干嘛？离婚的是怎么的？分家了。珍珠汗衫这剧名， 我懂啊。这我再不懂得了，跟你开个玩笑。 珍珠汗衫这在评戏里头来说，很精彩的一出戏。 哎， 不过这个戏也就时间长点， 这就是 人也比较多 啊。 咱两个人呢赶不过来， 唱全了 那是赶不过来。 唱哪点？ 唱空间那点戏胡。 什么地方呢？ 蒋兴哥打死人命。老爷问案里的退堂，见着太太托人情，就这一点戏胡。 哦，就打老爷退堂上， 哎， 一直的见太太， 对， 给托人情， 嗯， 这点又是戏胡，人又少。 好， 好，就来这点。谁来这老爷？ 我去那老爷，那县长。 你去县长。 老爷， 我呢？ 你去王三巧。 咱俩什么关系？ 好嘛，连那剧情他都不明白，咱俩是两口子，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媳妇儿。 什么模样？这是你这什么情？这什么模样？这是 怎么了？ 这你有什么高兴的？有什么乐的？ 咱可说明白了，咱这逢场作戏，这别拿这开玩笑，就这一会儿。 多新鲜呢！ 哎，对了，你这就趁这一会儿演戏，你这人态度就可气。我告诉你， 你以为呢？ 你这，哎，你别老这个到私下里拿着开玩笑，就没意思了。就这一会儿，一辈子这不行，你这 一辈子， 这 你倒乐意了。 嗯， 我没法办户口啊。 逢场作戏就这一会儿， 当然了， 咱们就打老爷退堂见太太这点事 儿，哎， 最好咱们带点动作， 身子 有身子有动作，你比较好啊。 哎，说的万和搭的。 这个桌子头上呢，代表就是前台。 对， 桌子后头代表就是后台。 不错， 是吧？ 您还得捯饬捯饬。 当然喽，您我去这个夫人嘛，知县的这夫人，我也得化化妆。 哎， 你虽然说咱们今儿个没有什么服装，什么这个头面什么的，咱们这简单， 哎， 包上就行了。 给系上。 这怎么跑上面来了？这个， 您这好有利比呀！ 比什么呀？ 水仙花没开。 怎么讲？ 独头蒜。 整个比去，这是。 您这个，您当了水袖。 水袖， 哎， 有时候也可以当手绢。 对，很满旗， 请在后台吧。桌子后头就是都是后台， 当然了， 桌子前头就是全台。 对， 行。 这场是林先生。 我上。 哎，您叫板。 谁打家伙呀？ 我打家伙呀。 您给打家伙了 啊？ 你上是我打家伙。 对， 行， 叫板， 我上了啊。 干嘛？你这轰羊的似的。 是不是这嗓子是怎么样？ 弹错弹错。 嗯，准备啊，上了啊。 混混 混混 还欠汤了。 串汤 干嘛呢？ 你不让我说串汤吗？ 就是咳嗽一声。 啊哈！ 哎呦，谁踩您脖子了？ 我叫唤呢， 这模样什么味道？ 能给你干脚 去？听着嗓子。 安坤， 太太林定海。 你叫词儿给忘了都。 存在呀。 Thank you. 头戴。 哦，这戏老没唱了，你甭全提，只要提个俩字，后的词全想起来了。 来吧， 哎，安顿， 抬抬令令抬， 头戴珍珠翡翠。 就您这脑袋呀、啊，这珍珠翡翠、啊，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带往哪儿签呢？ 就是， 身穿绫罗缎衫。是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 怎么了？动不了了？什么意思？不行，插圈插圈，不行不行，动不了，搬椅子搬椅子，不行不行，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我说您不成啊， 关了关了，老没唱，关了关了。那儿干嘛？这儿岔气儿，你知道吗？ 哎哎，走走走，哎， 我们接着接着，后头后头，哎，这头来了，这头来了，哎，这也来了，哎，好，好，不错。 最近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很忙很忙。 您觉得怎么样？ 一会儿那边休息脚也行，休息。 我这给你放睡。 有点意思，再来再来再来， 甭来了，你不差气儿了。 腿子活大多以京剧选场为题材，而珍珠衫则是传统相声中唯一以评剧剧目为题材的腿子活作品，并且在表演上珍珠衫也与其他腿子活有着明显的差别。一般的腿子活逗哏演员往往以所谓的戏曲专家身份出现，最后通过捧哏演员不断的正确表演来反衬出的无知，从而翻抖包袱。而在珍珠衫中，捧哏演员一改往常的正统规矩，也以滑稽表演的方式不断直接抖包袱。这种表演方式也正中白全福先生下怀。白全福先生的捧哏风格素来是滑稽热情的，因此呢，表演起这个段子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加上长白二位多年合作的默契，这段作品可以说是腿子活中的精品。好，下面我们就来继续欣赏常宝霆、白全福二位的珍珠衫。 该大大大大大该 奴家王三姐，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王三姐吗？ 那王三姐啊，那是武家坡的，那王宝钏。 哦，奴家王宝钏。 嗨，像是像话吗？ 我谁呀、啊？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娥为妻。 我这也乱了。 王三巧， 什么事儿？你就是，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 奴家王三巧， 对，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你赶丫鬟？我还得赶丫鬟，在屋子里头呢。 伺候太太茶水伺候。 是太太都忙。 老爷回府， 老爷回府，看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我看这么些评戏了，没有一位这么亮相的。 你这哪是老爷啊？ 整个的耗子，你这是。 这老爷退了堂，生着气的。 哦， 唱戏去去去去去。 生气。 生气。 哦，生气了。 哎，打家伙！ 我以为呀，您是算那窝头剃 我还得好呢。打家伙！ 去去去去去去去。 做官不给民出力。王吃大块烤山芋。 我人这个这珍珠衫可没这词儿啊，您这个啊。 哎，就这词儿。啊丫鬟。 老爷。 啊丫鬟。 哟，老爷回来了。哎呀， 老爷。 我这怎么意思呀、 啊、丫鬟迎接主人。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 啊，家规就这么样。 他，听着这家规，不知道你打乒乓球的是吧？大伙， 老爷， 回禀你家太太知道，就说你老爷退一堂 啊。回禀太太，老爷退堂。 哦，带我出去迎接就是。 老爷在哪里？ 太太在哪里？ 老爷在哪里？ 太太在哪里？ 老爷。哟，老爷回来了。 哎，家辉亲热， 该亲热了。 两口子感情好， 你这两口子感情太好了。 怎么呢？ 见面就开火。 老爷请。 太太请。老爷，太太请坐。 老爷请坐。啊，老爷， 老爷呀、啊， 你叫老爷，我告诉你吧， 过一次啊，不要弄沉着，一点劲儿，老爷， 老爷 啊，太太， 每日退堂甚早，今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才得退堂？ 方才真要退堂，忽然来了一案买珠宝的客人，打死买珠宝的客人一案。 哪里的人士？ 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 他叫何名？ 他叫温罗德。 多大岁数？ 二十多岁吧。 呀， 拉弦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不是你这弦什么味儿的？ 我这呼呼反潮了， 反潮你考考。 当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不知道这弦有多大，这儿呢你看， 大呼大呼。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 当个啷个啷的当， 相比是 的当， 奴的前夫他名字就叫江，西哥， 当个啷的当。 这一惊一乍受不了这个， 这兜签儿， 什么兜签儿？ 那谁受得了这个？ 精神，吓我一跳！这 他因何呀？ 等 来到此，深了遭寒火，可怜他呀！ 等 清廉的人儿，这样的命薄，小奴我。百门风，我操了命难哦！我 记当 好心腹啊，口角言那记下了大德。 啷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山玉撑的。 方才提罗多儿子，你别念别色，莫非你与罗德有瓜葛不成？ 说要瓜葛，但非要瓜葛。 我 接替人是怎 么的？你就那记性，我告诉你，你干嘛呢？你说你干嘛呢？ 快板， 你那快板吗？你上机器了？你那是 慢点。 你说谁嘴这么快跟这板？ 那本是贴身 个里个浪红袍的哥哥，此言他言，你姓王他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我兄长跟随我姥姥长大，改名叫做罗德，看妾身饶我兄不死才是。 王氏犯法，与民同罪，哪有饶恕道理？真乃气之死。 我瞧你这气儿，还那么足不那么足吧？没气儿了，你干嘛去？ 这生气呢。 我怎么着？ 你这俩就央着我，一大段唱，这点钱我都 哎 央你了。 对了， 罢了。我的好心的老爷呀， 这没调儿，这个 您凑对了，没错，没调儿。 当的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要命！ 怎么了？ 来点水啊！唱这么半天了，没印厂吗？你这不还找印厂？派头不小，印厂呢？ 哎呀，来点水呢！ 来点水啊！外行有点事儿上来的吗？你 还长着呢！ 回来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到他走了。你这他不是干这个的， 干嘛的？ 这小白楼擦皮鞋的。好啊，秀我连襟。 你怎么 这是好秀吗？这 那拿下来， 这是好秀吗？我受不了，你科长。 我连叫一老爷，老爷。都打呀，看那切呀，多多看切呀的灯，别叫我的爹爹把那香烟来撅，他若是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工带来了，贴身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的老爷，老爷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妈呀，哎哎哎，依赖我的那个爹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常宝霆白泉符合说的珍珠山， 就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提到相声泰斗马三立，想必听众朋友再熟悉不过了，对于他的相声段子也都是耳熟能详了。马三立先生以内紧外松、含蓄隽永的表演风格名贯曲坛，常言道名师出高徒。今天的百年笑声，我们就来聊聊马三立先生的徒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马三立先生一生收徒众多，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就是他的顶门大弟子严孝孺先生。严孝孺先生本名严鸿斌，由于家境贫穷，他年纪很小就进了货庄当伙计，虽然很苦，但他在苦中寻乐，从小呢就对戏曲曲艺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拜宋玉清为师，期间呢又得到了相声艺人李少卿的指点，艺业突飞猛进，名声大涨。虽然有了名气，但由于他的老师宋玉清不是说相声的，所以年轻的严鸿斌虽然很有名气，同行呢却都不承认。在相声艺人李寿增的建议下，他决定拜个真正的相声门的师傅。该拜哪位艺人好呢？他经过思考啊，最后决定拜马三立为师。可当严鸿斌向马三立提出要拜师的想法时，却被马三立先生一口回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没法笑。什么叫按照规矩问呢、啊？这英国书没念过，没学过英国话，头一句我们先问什么？这我们不知道。 你按照规矩问就成啊。 什么叫规矩？这头一句先问什么、啊？ 不是头一句，外话头一句是什么？ 跟您说，按照规矩 头一句，你按照规矩问，你别胡来。外国得有的这个东西，有这个名词儿，它有这个名词的，你问我，我可能说，根本连外国人都没这么句话，你问我，那我怎么说？我也说不上来。 这外国有没有的话吗？ 那当然了，你问我，外国人吃爆肚怎么说？那怎么说？ 哦，对了， 外国人哪儿爆肚啊？豆汁儿，这我也不会啊。 反正普通有的东西， 你得有的。 哦，那行、 哎，你这词有着就成。 哦，我瞧这句吧。这英国人管这个帽子叫什么？ 嗯， 管这个帽子叫。 先削别的，先削别的，先削别的。 啊？ 先削别的？ 什么？ 告诉你，先削别的。要怎么这种人可恨呢？你这玩意儿，哎，你好一好意思教外国话的胡来，你这胡来，你这胡来了，胡来。 这帽子这 胡来，胡来，这胡来，简直胡来。 和这帽子这句您不会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 你瞧这意思，我跟你学这帽子吧，你这就是刚刚就跟着胡来。这学这帽子怎么叫胡来呢？这帽子这句您是会是不会？ 你干嘛非得学帽子呢？ 哎，我想起这帽子来了。 帽子没法说啊。 哎啊。而这帽子没法说， 帽子多了，草帽、皮帽子、毡帽子，说哪个哪个对啊？ 哦啊，那就甭分了，这是普通，就叫帽子， 就是帽子。 哎， 哪国？ 英国话。 英国话。 嗯， 帽子，外国人说话用喉音。 哦哦， 咱们中国话用丹田音， 是， 他是用喉音啊。帽子、啊、 哎 哎，我先拜托各位啊， 干嘛？ 我可不知道哪位会这个外国语啊，我也不知道哪位同志念过英文啊，是如果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请您呢千万别管。 哎，别管、啊、不是对不对的别管。 帽子啊， 哦， 这外话用口音。 哎，您这说吧。 嗯，妈妈，这外话这音就这音，不要就听听，慢慢来，这得慢慢来。刚学，初学乍练，先学着好学的。 你先拿慢，先拿慢。这个帽子叫什么？ 妈妈。 哦，这帽子叫妈妈。 有门儿，行 啊， 先记着啊，先记着。刚学啊，初学，初学乍练，先学着好学的。先别到外头说去啊。 哎，那怎么？ 哎，先别到外头说。 为什么？ 因为外国话你会的少，你见人你先别露啊。你见人一露外国话，人啪问你一句，你没有，多寒碜、 哦、 不会的少吗？隔人就在肚子记着。 哎， 别说到哪儿，别说啊，千万别到外边说，记准了，千万别说。 哦，哎，我们穿的这个袜子叫什么？ 袜袜 袜。 这玩意儿其实没码，这玩意儿没码， 啊、哦， 一层窗户纸。 哦，这个袜子叫袜袜。 我们 啊，那我们吃的这个包子叫什么？ 包包。 我、哦、那个包子叫包包。那我们要吃那个饺子呢，叫饺饺，是吗？ 哎，行啊，这外话你有点啊。 我呀、啊， 对了吗？ 这叫外国话，这像我们家那小孩刚学话呀。那个小孩指那东西叫不明白，管那帽子就叫我要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这叫外国话，这叫 慢慢来啊。 嗯， 先记着。 是啊， 哎，千万别到外边说去啊。 我是不能说去。我今年40多岁了，见人家我说我吃那饺子饺，我怎么着？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下面我就来告诉您，马三立先生为什么拒绝严鸿斌的要求。原因啊有两点。其一，马三立先生觉得严鸿斌当时名气也不小了，拜师在他门下太不妥当。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严鸿斌比自己还年长一岁，哪有徒弟比师傅年纪还大的呢？不过最终在严鸿斌的恳求下，马三立还是在秦皇岛首开山门，收他为第一个徒弟，并改名叫严孝儒。回到天津之后，严孝儒与一名银傻子的尹寿山先生合作，在南市莲星茶社演出，代表作品有《八大改行》《五坠子》《卖布头》等等。而且两人在双簧表演上的造诣也是相当高，配合默契，同如一人。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由严孝儒、尹寿山合说的相声《自意》。 这个说相声啊， 啊， 就得呀，说出来呀，得像话。 当然是。 你看说相声哪个人说的都好， 哎， 可有一节 啊， 可有共同的缺点。 哦，这么我们说相声有什么缺点呢？ 上场来呀，就要爱吹嘘。 哦，那说大话。 老说自己有学问。 是。 其实有学问吗？ 啊，真格的，您说我们有学问吗？ 都没有学问。 啊，对，我们都没学问。 没见过有学人往外嚷嚷的。 嗯， 你看哪天大学毕业拿着文凭在马路嚷，我大学毕业了，我有学问，你们谁说我这有？ 这神经病啊。 没有这个。 没有。 有这么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这话对。 你们哪位见我在台上提过有学问？ 您可没提过。 我没说过吧？ 没说过。 为什么我不说呢？ 啊，真格的，你怎么不说呢？ 因为我真有学问。 嘿，这种人怎么没羞没臊啊？ 哎，这怎么说话？ 你有什么学问？ 我有什么学问？ 啊， 我是高中的学问。 谁呀？ 哎，我。 对。说相声的真有几个高中的程度的， 来 不多， 还是 差不多的，没什么学问。他说他是高中的学问，哼，你要说你是高中的学问 啊， 我说你是谦虚。 嗯，哪里？ 撒谎瞒不了当乡人呢。 啊， 咱们俩老在一块儿。 是是。 他说他是高中的学问，啊，谦虚。 哎，哪 里？谦虚也好 啊， 谦虚是进步的表现。 嗯嗯嗯， 他的学问是我知道的。 哎，他知道。 他怎么会高中呢？ 是啊， 他最低的限度他也是 大学毕业， 扫盲二册。 我呀， 你有什么学问呢？你连字都不认识，你还有学问呢？ 我不认识字。 嗯， 哈哈，您差点。 哦， 我不认识字。 我不认识。 您说您不认识字行。 我看你不认识字。 咱这么着 啊， 我说我有学问您不信吧？ 信。 您说你有学问我还不信。 哦， 我写个字儿， 嗯， 这字儿写出来， 哦， 您要认得。 哎， 您是我的老师。 你写出来我又不认得，我是你的学生。 是这话 啊？你写。 好， 你来。 您注意啊， 来吧。 草字头，粗宝盖，单立人，三点水，木字牌，树心，犬油，折刀，血堆，还有个走针。这字 怎么这么热闹啊？ 那什么？ 我不认得。 您不认得了吗？ 不认得。 您问我？ 你认得。 嘿嘿，我也不认得。 废话，你要不认识说什么劲儿？ 我不认有这字啊。 哪有这字？ 字典上有一翻篇，头一篇就是这字。 嗯，要草字头， 光草字头， 粗宝盖， 光粗宝盖，单立人，三点水，木字牌，树心，犬油，折刀，血堆，还个走针。 哦，全在一块儿。 哎，全不挨着。 你走吧，你。全不挨着。 怎么？ 谁都知道字典有，那叫你查。粗宝盖啊，几画的在几页上，你查去。草字头几画的几页，你查去。你都说在一块儿了，说的还挺溜乎啊。 我真写个字。 我叫你写字。 上头一个小，底下一个大，这字念什么？ 上一个小字，底一个大字。 对了， 这字念尖。谁不认这字？ 对， 对吗？ 对、啊、上头一个大，底下一个小，那什么 倒一个啊，上头一个大，底下小， 哎， 没这么字 啊别抬杠小学问，行吗？ 哥，好好好 啊！ 我不认得， 不认得， 跟您学学。真格的这字念什么？ 上头一个大， 嗯， 底一个小， 哎， 这字念晃， 晃，怎么念晃啊？ 你琢磨这个字啊，上头大，底下小，它不晃吗？ 嘿，我这字有胡出主意的吗？ 什么叫胡出主意啊？ 没那么字。 字典你查去有啊？ 什么字典、啊？ 康熙字典、 列国字典也没这么字。 你看怎么样？把字小起了，不行，我再写一个吧。木字多一甩， 木字多一甩， 念什么？ 哪个木啊？ 木头的木 啊、哦，木头的木。 对， 木字多一甩。 哎， 和睦的和呀、啊？ 不对， 对， 不念和。 你说念什么？ 迁移的移。 迁移的移， 对了， 迁移的移怎么木字多一水儿？ 哎，木字多一水儿，这不一个木字吗？ 啊， 这还个多字了，上面有一水儿。 木字多一水儿、 哎， 哦，这多字也算上了 啊。 您这连画左字都算上了， 不要画左字， 哎， 简单的， 简单的， 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当间儿。当件去两头， 好，没法了，这个都去了还不认得， 不认得。 嗯， 这字念至， 至，哪个至啊？ 南至哪儿？北至哪儿？东至哪儿？西至哪儿的至？ 哦，这基点至基点。 对， 至字的道字讲， 不错， 道字没有立兜。 哎， 那至是吧？那怎么上头去下头呢？ 哎，上头去下头，注意这字。 嗯， 这至字上头是去字的那个下头。 下头去上头， 至字底下土堆是去字的那个上头， 两头去当件， 两头都是去字的那个当不件， 当件去两头， 当不件都是去字那两头。 他把我都闹糊涂了。再说一好的， 再说一个、 哎，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全是不出头。 我说你到底出头不出头啊？ 这是字啊？ 你不认得， 不认得。 嗯， 仨木字念什么？ 仨木字念森呢，森林的森。 哎，就这个字， 就这字。 哎， 那怎么一个不出头？ 不字出头念什么？ 不字出头，哦，念木。 哎，这叫一个不出头， 两个不出头， 也是不字出头，两个不出头， 三个不出头， 也是三不字出头，这三个不出头， 不是不出头， 不是那不字不出头， 全是不出头， 全是那不字出头。 你走吧，你走吧，你把我都闹糊涂了。 说个简单的， 说简单的， 仨口字念什么？ 这我认得，仨口念品。 对， 当朝一品吗？ 仨日呢？ 仨日念镜，眼镜什么叫水镜的，就叫这镜。 仨金呢？ 仨金念心，这我还不认得。 仨盐呢？ 仨盐，哪个盐呢？ 咸盐那个盐。 仨盐我不认得。 念齁。 念齁。 哎， 怎么念齁啊？ 你看要做菜要抓一把盐。 正好 两把盐， 咸了。 那三把盐那不就齁了吗？ 又胡出主意了。 再说一个。 啊， 仨牛念什么？ 牛羊的牛啊。 啊， 仨牛，不认得。 念笨呢？ 怎么念笨呢？ 牛最笨了，一个牛笨，仨牛不更笨了吗？ 好，好。 仨羊呢？ 牛羊的羊。 对， 仨羊我也不认得。 念山呢？ 怎么念山？ 羊最山气了，一个羊山气，仨羊不更山气了？ 好好好好好。 仨鱼， 仨鱼 念什么？ 仨鱼我认得。 念 星啊？ 怎么念星啊？ 你说一个鱼星，仨鱼不更星了吗？ 你这根据什么呢？ 我根据你那两个字啊。 怎么？ 牛奔羊山，鱼星去吧。 你那像话吗？ 你那像话，我就像话。 仨鱼怎么念星啊？不念星， 念什么？ 念鲜， 念鲜， 鲜鱼水菜，这次念鲜。 买鱼都说鲜鱼谁都买，买鱼你来二斤吧，我这鱼鲜的谁都买，人家腥谁不要，买鱼我鱼腥起来二斤 啊，你这对我这不对， 怎么样， 我没见过这仨字， 我再说一个，撒水念什么， 撒水念秒， 撒车呢， 撒车念轰，轰轰烈烈吗， 撒土呢， 撒土念摇， 撒火呢， 撒火念赤， 撒意呢， 撒撒意我不认得， 念三呢， 我连三字我都不认得了，可是 这字啊一删他就不认得了， 删什么呀删呢，你改个形式了， 撒三呢， 撒三我也不认得， 念九啊， 怎么念九啊， 三三见九， 还有乘法这是，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严孝孺、尹寿山合说的自意。马三立先生为人忠厚谦虚，尽管严孝孺拜自己为师，可是他却让严孝孺管自己的爱人叫嫂子，而严孝孺也非常孝顺，向来都以师娘相称，逢年过节必去看望师父师娘，并行磕头之大礼。师徒二人到了晚年，严孝孺身体不好，马三立却很健康，只要这对师徒在一起啊，人们就会看到马三立搀扶着严孝孺走路，哪怕旁边还有晚辈，马三立也一定是深情地亲自搀扶着自己的徒弟，内行盛赞这对师徒的特殊关系，而业外人士看见又怎么会想到这是一对师徒呢？由于时间有限啊，关于曲艺界师徒的故事，我们将会在今后的节目中陆续讲给您听。最后为您送上一曲许巍的故事，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也许是出发太久，我竟然迷失在旅途，我最亲爱的朋友，你让我再一次醒来，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无论有什么样的结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结局，寂静的天光隐隐映衬着冬日的晚霞，我最亲爱的朋友，你给我春天的感觉，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天。